身，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幸福就好，哦嘿呀哦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那场约定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明确节能新能源车船享受车船税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新能源车免征。海关总署公布，自8月1号起，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原有的报关单报检单整合为一张海关报关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高度重视媒体反映的拼多多平台上销售侵权假冒商品等问题，已要求上海市工商局约谈平台经营者。京津冀城际铁路于8月1号全部更换为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列车，8月8号起列车将提速至时速350公里。8月1号起，河南省继续实施高速公路货车分时段差异化收费，优惠时段使离河南省境内高速公路的所有货运车辆最高享受9折优惠。近日，广东深圳出台楼市调控新政，对多种绕开现有限购政策的行为进行管控。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一提起梁静茹，耳畔响起的便是梁静茹的歌声。梁氏唱腔给了我们太多的抚慰。每个人失恋的时候都听过一首梁静茹的歌曲，她总是温温柔柔唱进我们的心里，抚慰我们受伤的心。他把所有的真情都放在了音乐中，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释放感情。听到的是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

企图想要围剿我伤心的泪，昨夜的爱早已冷却，我的心已停满了感觉，应该是进是退又有什么分别，爱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再上一回，不够伤心不能体会，我的伤你怎能体会，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由许常德填词，虽然也可以说是一首文艺气息十足的歌曲，但在这首情字头的作品里却有着一种近似童谣般的旋律，不仅不郁结和沉闷，甚至有着一种随着水波漂浮的梦幻感觉，而张雨生同志依旧的声线也赋予了作品一种澄清与澄澈，让情歌由此变为了浪漫的童话。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的追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从来不想回头，不问天长地久，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多少忧愁不肯走，流向心头，就像鱼儿水里游，永远不会问结果，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沧海多么辽阔，再也不能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截止到8月1号11:15，北京电网负荷已达2282.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我国海拔最高的公路特长隧道米拉山隧道全部贯通，隧道平均海拔4750米，是国道318线拉萨到林芝高等级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北京市交管局8项便民措施昨天起实施，4个减免，1窗通办，新车6年免检，已无需面签。怀柔境内110国道26公里道路将改建为一级公路，连接京津冀。今年年内，全市将完成269个单位的自备井置换，379个老旧小区的内部供水管网改造。近日，北京地区已有30家试点医院实现电子病历共享调阅，在这些医院之间，医生可随时调取患者的既往检验检查结果、主要诊断、用药、手术情况等信息。海淀区中关村街道首个智慧便民综合服务亭在柯川社区上岗，这是对社区大中型便民服务设施的有益补充，还能让社区居民体验到科技带来的便利。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模式持续，最高气温37摄氏度，预计本次高温过程将持续至8月3号。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一个女子在北京地铁10号线的列车上吸了电子烟，几名乘客和乘务管理员进行劝阻，而女子对此反驳，有没有文化，电子烟不是烟，双方发生了言语上的争执。那么你是如何看待在公共场合抽电子烟的人呢？欢迎你就这个话题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地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虽然我们国内的汽车工业起步较晚，但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全球年销量最高的国家，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很多自主品牌。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国内有多达99个自主汽车品牌，这也是一个另类的世界纪录。如此多的自主品牌，自然会生产出非常多的车，这其中也不乏 SUV。 相对于哈弗 H6、 长安 CS75、 吉利博越等等知名的 SUV， 有一些不知名的车型大家知之甚少，但这些特别的车只用看一次你就能记住，或许你不仅能够开阔眼界，还能从中选出你称心如意的最特别的车型。陆地方舟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车的集团，从其英文名称绿色车轮就可以看出来。陆地方舟从新能源大客车起步，逐步进入了乘用车领域。骏马是他们在2012年推向市场的一款纯电动小型 SUV， 续航里程可达140公里。骏马采用了棱角分明的硬派 SUV 造型，但它的车身尺寸3100-1750-1600毫米，轴距也仅有1970毫米，车轮只有14英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个子，所以它只有两个座位。而内部设计也很原始，中控台像个桌子，配置方面只有收音机，高配有中控大屏，点烟器、空调等是最基础的。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它没有配备安全气囊，所以我个人认为它并不太适合作为正常的通勤用车，在小地方的短途代步，或者在公园作为个人的风光游览车也还行。卡威汽车成立于1992年，业务涵盖了轻型车、客车、特种专用车制造和汽车车身零部件制造等。而路易斯是其在2017年推出的一款紧凑型硬派 SUV， 车身三围是4600、1850和1810毫米，

中国品牌节已经成为中国品牌活动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宣传展示中国自主品牌形象的综合传播平台及中国品牌链接与提升平台。自2007年举办首届至今，已先后在北京、青岛、贵阳、大连等城市举行了11届。今年第12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8号来到四川成都。合作联系电话：0105158-1108。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男人可以现在没有钱，但是你得清楚，女孩说的潜力股和上进心，是指男的以后会赚钱，会有钱。钱就跟考试的分数一样，可以说它不代表你的全部，但至少能代表你的一部分努力。这就是现实，靠自己赚来的钱能让你有信心，也是一个让人更简单直接尊重你的方式。 他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金钱在一定程度上与尊严、自由画了一些等号，让我们体会到了温暖和安全感，而寻求安全感又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一种本能。不是我们非要推崇金钱，而是没有钱生活真的不那么好过。只有当你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踏踏实实赚钱的时候，你才会远离一切浮躁和矫情。因为那些又忙又有钱的人绝不会把时间花在无用的情绪上。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